欢用阴雾天马行空，云朵当温柔的听众，微风像钟声的流动，渐渐长大后的我，迫不及待想让梦想成熟，就算那天空太辽阔，有时梦会坠落，也不吝啬去挥霍，挥洒彩虹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从前的每一个逐梦的那个我，多亏你天真的保佑着最初的快乐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从前的懵懂的执着的每一个我，曾陪我摔过的旧伤口，我都珍藏着。上饶每只麦克风，唱出一首首单纯的感动，让我的歌声陪谁痛，听到了心中会泪流。让我大步向前走，打开那通往未来的窗口，望向天灯漂浮着，点点闪耀星空，一触可及的美梦被我摘落。再见了，再见了，从前的每一个逐梦的那个 唱歌那个我。